味翻天，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8点到9点漫游嗨翻天，与你不见不散。大家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最热门的游戏，最火爆的节目，这里就是漫游嗨翻天，又是一个愉快的晚上啊！今天我们依然来给大家盘点这个最热门的游戏啊。 没错，那您可以通过这个哔哩哔哩网站啊，上网站关注我们的这个漫游嗨翻天，搜索到这个 UP 主啊，您就可以点击关注，这样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完整回放，包括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您也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啊。 嗯，那今天我们主要来给大家聊点什么呢？ 嗯，今天主要来给大家聊点什么呢，李克？今天主要来给大家是吧，咱们绕了半天圈子，就是聊了这个战争之影。 嗯 啊，这个2014年啊，这个中土世界暗影魔多的表现呢，基本上是惊艳到了所有人。那这部托尔金奇幻体下的游戏呢，合理衍生的原著未完的传说中的部分剧情，尽管这个战斗前行和开放世界部分啊，与刺客信条和阿卡姆系列呢相似，但是独创的这种仇敌系统啊，这让反派角色也鲜活了起来，而这游戏呢也就变得更加刺激了，它进入了多家媒体的年度游戏候选。 那么在10月10号发售的系列第二部《战争之影》早已经开始了宣传，开发方 Monolith 工作室呢也上传了多部试玩视频，续集的玩法和首部类似，塔里昂和凯布里鹏仍然结伴在漫游中土，把兽人们强行转化到乙方阵营。就体量而言呢，它显然也是一部比第一部更宏大的制作，流程呢大概是后者的两倍时长，玩家呢要面对多得多的任务挑战，也可能就有点太多了。 嗯，其实不少媒体这个评测提到啊，在游戏里能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这是好事呢其实也是坏事。为什么呢？因为啊，在完整享受这每一个方面之前呢，玩家可能已经腻味了。 嗯， 这个他们的 CEO 提到呢，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于体量。 嗯 啊，就是说战斗呢确实很棒，但是很难在游戏全程维系这种满足感。 确实， 对，其实 GameSpot 其实给出了大概7分。那他尝试呢比第一部规模更大，有更多的能力，武器和半兽人呢却让你渴求的更少。尽管呢过程很有乐趣，并且啊为中土故事呢提供了神奇的视角，但是呢希望他们呢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下来啊。 没错， 这是这个媒体对他的点评。 那其实开放世界游戏的通病呢，可能就是这种任务的重复性。这在本作中似乎也不可避免。那么有这个 Polygon 评论到呢，在这个中土世界中，工作和享乐之间的界限变得很模糊，这个让人很挣扎。一方面确实挺好玩的，但另一方面又时常让人感到心累。 另一点啊，要提醒这个托尔金粉丝的是呢，如果说第一部还是这个合理想象的范畴啊，那么这一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原著了。比如啊，这个主角塔里昂呢已经可以骑龙了，并且可以和原作中呢让甘道夫都惧怕的这个伯洛格，也就是炎魔对抗，而且主角呢双人组甚至开始打造新的魔戒了啊，你就忘了指环王和霍比特吧，这就完全是另一条时间线了。这条线里的托尔金啊像是半个迈克尔贝，当然就游戏性而言啊，这些元素的叠加还是相当的过瘾。 那么这个续集的不同之处呢，还在于加入了内购系统，你可以使用游戏中挣得的货币 Mirian 或者花钱购入的金币呢去商场开箱。那么虽然花钱超进入的方法很多，让这个核心玩家呢有点不愉快，但是免费路线也没有那么糟糕了，只是慢一点，因此呢也没有比其他游戏的平庸系统坏到哪里去。话虽如此，仍有相当的一部分玩家呢不愿意看到这个 3A 游戏也沦为鼓励用户开箱赌博的工具，并且担心这会让越来越多的游戏厂商加入。 是的，不过综合来看啊，就是《战争之影》呢，仍然是一部让人比较能够入迷的游戏。 嗯， 只要呢愿意在不太在意它庞大的这个地图，还有或者稍许的内斗，以及非常享受强化后的这种仇敌系统，乐意和更多兽人打交道，你大概愿意花上50个小时以上体验其丰富的内容。只是开发商应该意识到，续集不见得要比首部更大，他们只要做得更好啊，也许就可以了。 嗯， 是吧？ 由此可见它这个新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对，它这些其实它的一些改变啊，你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著作新作的一些啊不一样的玩法，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种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新的感觉吧。 嗯， 是吧。 然后刚来的这个新的这个产生呢，一般会被大家会挑剔一些毛病，但是随着大家的这种游戏体验之后的反馈，相信厂商也会做出适应的调整，这种觉得比较臃肿啊，或者这种开枪体验比较差呀，可能也会相应的有所减少。 没错，其实还是咱们说那句话啊，很多人最近啊都对这个就是开枪系统你知道吧， 嗯， 他就是有一个开枪就觉得说哎呀，觉得这个系统是不是有点这个不太得当？当然，咱们不做任何评论啊。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玩意儿还是根据个人意愿，是吧？你 最近火爆的这个《绝地求生》里面不是也有这个开箱？ 但是他是拿游戏里得的钱就可以直接开， 嗯， 他不用就是你再花费这个，是吧？ 但是它也具有随机性啊！我当时开的10个箱子都没开出我想要的衣服。 对对对对对，这也是行。那咱们来听一首歌啊，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咱们的资讯。 一会儿见。 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哔哩哔哩上搜索 UP 主漫游嗨翻天来看我们往期的视频回放。 嗯，对，然后呢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开箱是吧可儿， 嗯， 这个说到开箱啊，咱们就是跟大家这个深入的去聊一聊，我和李可儿呢也是给大家找了一些资料。 嗯， 啊，有一些资料显示呢，欧美玩家呀开始质疑这个开箱系统形同这个赌博了， 嗯， 啊，要求这个政府监管机构已经介入了。 啊，其实呢不是所有人都享受这种随机性带来的刺激，尤其是当这种机制突然出现并且损坏了惯常体验的时候，对于出现在越来越多 3A 游戏中的这个开箱系统啊，欧美玩家呢首先提出了抗议，他们反对这种啊将真实货币、虚拟物品和随机性搭配的体系，并要求呢这个娱乐的这个软件分级委员会呢介入制止啊。 那这些玩家的反应还是比较激烈的。这份抗议呢源自于八月份《战争之影》团队的官宣，当时呢团队通知玩家，该作将包含真实货币能够购买的宝箱，箱中呢可以开出随机装备。尽管后期的媒体评测发现玩家仍然可以不花一分钱通关，那当然了需要具备相当这个的耐心解锁结局，但这条路径的存在呢还是让很多人不满，毕竟它的前作《暗影魔多》并无这一体系，而游戏本身的售价也高达60美元，他却想继续花钱，这确实让人挺不爽的。 对，接着呢就是微软的这个极限竞速七了，它的开箱系统呢同样遭遇这个抨击。虽然开发者们宣称啊，箱中是不影响流程的非重要物件，而玩家呢也通过获取游戏点数来开箱，但是呢这种体系一经建立呢，任何肯花钱的用户呢都能节省下大量的时间啊。其实相关的著作也不少，是吧？ 你像无独有偶，这个 EA 大作《星战前线2》也是最近遭玩家口诛笔伐的对象。这款分级为 Teen 就是青少年的游戏呢，采用了类似的卡包系统，卡片可以升级每个角色，它足以让它成为抢手货。而 Beta 菜单里显示了3种类型的货币，这意味着其中一种会是真实货币。 对，那受上述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呢，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玩家发声了，包括很多知名的游戏主播啊，上传了一个视频，名叫《谈谈40分钟的开箱系统》啊，那批判呢这个系统的这个不负面性，分析了背后的这种心理机制，他也是呼吁啊，这个娱乐监管部门呢要制止这种啊这种开箱系统啊。其实呢，他本身啊，他就是觉得呀，如果要把这种定级为了成人，而这种呢，像前线这种游戏呢，包括青少年分级的游戏，竟然也内置了这种开箱系统，所以他觉得有一些缺失平衡性。 那他的这个发声呢，其实也引起了这个游戏社区很多的讨论啊。其实这个内购在游戏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越来越多被植入此体系的游戏本身呢，已经价格非常昂贵了，开发商却希望玩家再次付费，那这个就让大家很不爽了。如果是拥有确定内容的 DLC 还可以接受，但当购买箱子里是什么你都不知道的时候，这的确让人很沮丧。而且在购买者和非购买者之间，游戏的平衡性也很难这个维系。成长在成熟的游戏市场，见识过良心厂商，习惯于明确的交易过程的欧美玩家自然会感到非常的不习惯。 是，但是呢现在想扭转这种趋势啊似乎非常的困难，让很多玩家这个又爱又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就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前线二啊，就本质上呢其实是款充满乐趣的好游戏，那他们呢作为这个玩家一定会购入，但是呢 EA 非要加这么一个体系，其实就是指望了多赚一点钱。 对 啊，这是比较让玩家难过。而另一波玩家呢已经从开箱的体验中呢有一些觉得有意思啊。这个其实呢有一个大学的研究中心的教授称呢，这种基于不确定奖励的这种成瘾啊，其实当不确定性达到最大值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多巴胺细胞会异常活跃，可以比预期的效果就是带来的效应要强得多，也就是说会逐渐让咱们越来越喜欢啊。 它其实就是因为它不确定随机性，然后 其实就是随机性， 对，然后你每次就感觉像是一次挑战。 其实啊咱用咱这个国话讲就叫侥幸心理， 对， 就是这 个。然后你如果用少量钱开的一个超出你这个比例的这个钱，大家就觉得赚到了。那如果要是比如说用多量的钱开到了一个不是符合那么自己的期待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还想再来一次的那种感觉。 对，他一定觉得得把自己这给弄回来。 对，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啊。随着游戏开发费用的这个高涨，60美元定价的游戏屡见不鲜。但是呢，你现在花上60美元买到的几乎不会是传统的游戏了。这些新作品体量极大，更新极多，用服务让你长期付费，更利用了开箱内购啊，赚取你的日常花销。表面上呢是建立在付费基础上的这个重玩性有所提升，玩家玩到了这个更丰富的内容，如果肯花钱，游戏体验可能会毫无障碍，酣畅淋漓。然而在过往，这些障碍根本不存在，他们变得更大，但同时又不再完整，这可能是全球玩家不得不适应的一个未来。 是，那其实呢，这个他们的 ESRB 呢，这个委员会做出了回应，啊，宣称呢，这个开箱啊，体制啊，觉得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他说呢，他们觉得呢，就把它看成这种集卡类的游戏性质，比如说有时候你开卡包啊，看到了早就想要的，但其他时候呢，是你已经得到的卡，啊，就是他们最后觉得也是，哎，怎么说呢，也就是觉得还行吧，是吧？也没有，就是说。经历太大的这个开箱系统，但是其实从我个人来觉得啊，这个东西啊，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等于小开怡情啊，你开几个箱子呢，其实玩一玩就完了，因为不影响整体游戏体验嘛，是吧？ 是是是。 其实咱们上半场呢还有一点时间啊，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大逃杀式游戏终于要认真搞电竞了啊。那出手的是谁呢？啊，很多人认为出手的是绝地求生啊，其实不是啊。其实呢，这个大逃杀式的游戏呢，搞电竞之后呢，必定要衍生这个职业的电竞选手。那电竞选手的年薪是多少呢？电竞选手年薪目前有媒体透露出来呢，最低年薪大概是$50,000，与守望先锋的选手相当。啊，那最近几周呢，游戏界都在关注大逃杀制作人呢，这个 CEO 也就是 Brandon Green 的电竞梦。不过呢，率先实现类似目标的是其精神先驱啊，这个 H1Z1。啊，至今呢，这个大逃杀呢还吸引着大概140万左右的玩家。自今年2月发售以来呢，在 Steam 榜单上一直排名前十。 那开发方 Daybreak Games 与游戏数据公司 Twin Galaxy， 12号呢宣布成立 HEZ1 职业联盟，15支五人战队参与75场比赛，赛季呢被分为2个10周，2018年启动，中间呢会间隔额外10周，以供队伍的训练、营销、补充装备。比赛呢采取积分制，不鼓励选手长期埋伏，会强逼选手在开阔地战斗，赢取更高积分。我们对联盟的目标就是创造世界一流的体验，配得上我们充满竞争力的社区。这是 HEZ1 总经理安瑟尼·卡斯特罗的宣布。 没错，那同样的这个 Twin Galaxy 啊，将设置呢职业联盟部门，专管竞技项目，举办联赛啊、邀请赛和特别活动。目前呢，他们给出的承诺是呢，职业选手可以得到$50,000年薪的基础工资，和守望先锋的选手相当。选手代表和战队呢，所有人将组成监管委员会，选手个人权利更清晰的收入分红模式呢，都将尽快揭晓。 但是现在呢，有哪些战队还未知，但月底的这个Twitch.com 上面呢，将会举行一系列的谈判。据悉呢，锁定一个参赛位置并不需要付费，这和传闻中价值$2,000,000的守望先锋联盟位置相比，显然是更具竞争力的。 没错， Twin Galaxy 的杰克豪尔说呢，以选手为优先啊，也是成立联盟的主要目的。选手进入职业领域呢，将会有一条这个清晰的道路啊，包括被主办认证啊，一旦在排行榜上争得位次，就将有资格参与首次比赛啊，只要签约即可获得这个最低的工资。 那其实这个 HEZ1 入主电竞呢，也不是说突发奇想，早在2015年的时候呢，主游戏开售的那一年，他们就举行过邀请赛。今年4月呢，两家公司联合把赛事搬至了电视台的黄金这个档期，这个名为 HEZ1 为王冠而战的邀请赛，在 CW 台获得了39万的观众，是电视台老牌剧《邪恶力量》当晚那集的一半，可以说这个成绩已经非常不错了。 没错，那卡斯特罗认为呢，作为最早开始大逃杀电竞的游戏，那他们在过去几年呢，已经为运作大型活动积攒了经验，现在似乎是时候了啊！他们在这上面投资巨大，也相信观众、选手和游戏都准备好了，他们自己也准备好了啊。 那说到这个电竞比赛呢 ，HEZ1 电竞除了要解决大逃杀类别的镜头切换和随机性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呢，其实在于游戏本身。它虽然是一个抢先的体验版，并会在最近接受节奏和结构方面的巨大调整。其实这个让不少玩家质疑，那你们还不如把游戏先做完。但是公司方面认为呢，即便只是抢先版，游戏都充满了乐子，有关开发的这些事情呢将会独立处理的。 没错，那电竞呢大概也是目前这款游戏想要延续热度的唯一路径。那这款游戏的装机量啊，大概是700万台，远远不及其数据啊是其两倍的大逃杀，似乎也会被这个堡垒之夜呢甩在身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玩家转移至前两者啊 ，H1Z1 的玩家数呢和用户游戏时间是在不断下降的，比竞争对手抢先一步建立电竞联盟啊，似乎也是可以理解了。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你左脚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其实说实话啊，像这种竞技类游戏，李克尔作为这个电竞，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其实它这种不随机性啊，这是我觉得最难以解决。包括就是说很多人比如说埋伏起来也是你最难以解决的。 对，而且它这个说当时也说过嘛，有运气的成分。你就像大逃杀，它降落的不同地点刷出的这个装备啊，以及这个结构啊，它的地方的地形都有所区别。那你说如果要是狭路相逢的话，真的跟技术可能关系就是没有那么的明显的就这种竞技性。 对，而且我觉得呢，它这种要摄入更多的体系，比如说你的这个击杀得分是吧，它肯定要比你埋伏到最后一个人都没有击杀然后获得冠军的这个积分要多。 对， 比如说打中这个这个比如你射击得分是吧，比如说你这些什么扔雷的得分啊，反正这些就是它各种得分嘛，我觉得也综合起来才能造成这游戏平衡性。 确实， 要不然你说有一个人上来就埋伏在草地一直到最后啊，你说是吧， 他只能从这个得分上来弥补他这个游戏随机性的这一点，然后能尽可能让它公平。 是，那你说现在像绝地求生要做成电竞，你觉得是怎么样最公平合理？ 我其实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就想是范围不要再就像咱们玩的那么大，然后大概就是一个机场的那么大的面积，然后比如说 但是这没把握太快了，缺少一些随机性了。 确实是，就是最好是比如说20个玩家进去之后，它可以有20个 C 字楼，大家可以一个就相对进去选择，然后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你在搜完这第一个楼之后，你就去旁边的那个楼开始击杀那个人，或者就是你可以自己在这儿先等待着，然后等他们都搜完之后，那个搜圈的速度可以再快一些，大家都搜到矿地里去比赛。然后相应的有一定的这个地形，就这个矿地有一定的地形，但是不要说有太多的楼，我觉得这个有楼房，有人在楼房，有人在楼房外就很不公平。大家都从楼里搜完之后，规定他们圈都在这个矿地里，然后这个矿地是有一定地形起伏的， 对， 进行这种对战，我觉得会相应的比较刺激和公平。 其实你知道吗，有些玩家也提到了啊，可是就是你的这种观点，但是他们觉得呢，正是这种随机性其实带来的是平衡性。为什么呢？他们不觉得说绝地求生啊其实有这种不公平性。因为他们说 其实游戏 它里边有规律，它里边有规律，就是每个楼里边的枪啊，你包括每个楼里边刷新的物资和资率，比如说你第一时间下地，你看见二级头和二级甲，你是先选择捡二级头二级甲，还是你绕过他们直接捡枪？这其实是一个职业选手你需要具备，你需要衡量整体水平的一个素质、 对， 素养，包括你捡完装备是先舔这个楼先清人，这都是关系到你的一个职业素养，其实跟游戏的平衡性没什么太大区别。 而且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游戏的心理战术要求会更高一点， 对， 就你遇到御敌之后，你第一个时间的反应啊， 对 对、 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之前玩一把，就是毒来了，我先不去刚。我现在旁边草地躲起来，等他们都走了舔他们剩下的。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套路。其实这个就是 也根据不同的套路吧，其实衍生出不同的选择。 对， 在这些选择性其实也是一种平衡性。 那就比如说他们舔完之后就去肛的那些人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嘛，其实这也不存在不公平性， 只不过加上一些击杀的得分。 对，而且他们降在机场这个位置呢、他也知道这个地方密集， 他也知道这地方选择性比较危险。OK， 那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呢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中间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进行我们下半场、 一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旭哥。 大家晚上好，最热门的游戏，最火爆的节目，这里就是漫游嗨翻天，又是一个愉快的晚上啊。接着我们来聊游戏。 对，咱们上半场啊，其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游戏啊，包括一些主机游戏的资讯。咱们下半场呢，来说说这个目前比较火热的这个英雄联盟。在11年之后呢，英雄联盟的开发商终于要开发新游戏了。这个是上周呢，拳头游戏的联合创始人布兰德贝克和马克梅里尔呢，在网站联合发布声明，称他们两个人要改变自己当前扮演的角色，重新投入游戏制作世界。 那从2006年创始至今呢，排除了一些迷你游戏，拳头出品的主要游戏只有一款《英雄联盟》。那这款游戏的成功呢，其实已经用咱们的话说就够了啊，让曾经只能为整个工作室买几片披萨的拳头，发展为成为全世界拥有20多个分部、2500名员工的公司。 没错，那游戏取得的辉煌成果也无需赘言啊，他在2009年发售后呢，很快统治了 MOBA 类的游戏，常年霸这个基本是霸榜各国 PC 游戏榜单，时至今日仍然名列欧美区玩家最多的 PC 核心游戏首位。依赖于内购的游戏呢，年收入在2014年就超过了10亿美元，去年增至17亿。他的电竞体系呢发展成熟，尽管并非该领域的先行者，但却被认为建立起了现代主流电竞的标准体系，其庞大的玩家基础也是相当于一手推动了近2年的电竞热。 确实没错，就是当一开始就上大学的时候，听大家玩游戏基本都是说英雄联盟。那拳头呢，在2015年底呢被腾讯收购，撸啊撸的成功呢似乎也正在延续。这 Super Dota 出具的2017上半年报告中，它的收入仍牢牢占据 PC 端的第一。 对，不过这款拥有1亿玩家的巨大游戏呢，需要不停歇的维护更新以保证玩家满意，其衍生出的电竞及其他项目呢，也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管理运营。 没错， 创始人称呢，这就导致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这个经营公司，而不是像早年一样为玩家创造全新的体验。因此他们决定将撸啊撸的管理权移交给 CFO、 CTO 和公司主席，以便他们抽身去开发新游戏，即拳头游戏11年来的第二款主要游戏要问世。 那这个没有人知道新游戏是什么，虽然大家都非常的期待，甚至连类别都是一个谜。不过早在去年3月呢，拳头就收购了生存游戏石炉和格斗游戏 Racing Thunder 的开发方辐射工作室，虽然是有意带入新的游戏元素，但新 IP 大概是和撸啊撸完全不同的游戏。 对，那除了愤怒的小鸟工作室呢还存活之外呢，鲜有一家厂商可以凭借一款游戏维系成功。那自这个王者荣耀之后呢， MOBA 类的日益竞争的这个竞争呢，也是从端游扩展到了移动端，这意味着部分玩家的转移和新用户的获取变难。在层出不穷的新游戏面前呢， PC 玩家包括电竞观众的口味也在变化，无论是类别啊，从 MOBA 到 FPS， 还是概念上的全新游戏绝地求生啊，简而言之呢，你不能指望一 款发行八年的老游戏对玩家产生持续吸引力，回归制作游戏的本行，大概是不能解读啊为这种回归初心，只是有必要这么做而已啊。 嗯， 这个其实呢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做了三年的这个桌游啊，就是英雄联盟的桌游终于要推出了啊！你能不能想象这个桌游啊，在这个《最终幻想七》和《黑暗之魂三》推出这个桌游之后呢，英雄联盟的桌游也要来了。 嗯啊，那这款名为《Matthew's Villains》是桌游 Riot 官方推出的第一部英雄联盟的桌面游戏。将近三年前呢，这个 Riot 的中一个研发的团队就开始做这款游戏了。拥有了1200款桌游收藏品的制作人 Chris 带领了他的其他6名员工，负责了整个游戏的设计开发。 没错，在这部实体桌游里啊，玩家将扮演这个 Matchers， 也就是机甲兵团，来对抗这种小兵军团。玩家可以挑选的是4个英雄联盟里的英雄角色，飞机也就是英雄投弹手库奇，小炮麦林，炮手崔斯塔纳，炸弹人吉格斯和大头大发明家黑莫丁格啊，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技能，这也是游戏能支持的玩家上限，一局游戏可以供2至4名玩家游戏啊。 嗯，那游戏中呢配备有10种不同的场景版图，按照各自的规则说明书呢，每场场景板块上会有不同的地形场景和怪物分布，玩家呢通过出取命令卡来移动自己所选角色的人物棋子进行行动，命令卡呢将被放在命令槽中生效，你需要依次执行命令。命令卡有4种不同的属性，同种属性的命令卡可以叠加并发挥更大的威力，而当你执行完成你的回合又不小心和敌军的小兵面对面的话，你必须从伤害卡中抽取一张写有指令的卡，以代表你受到伤害。比如有的伤害会造成你的命令卡失效，有的时候呢你还会因此走出地图上的死胡同。 没错，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说这款可爱迷你的英雄联盟桌游。 嗯，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好，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说这款桌游啊。 嗯， 目前啊，这个官方呢对这款游戏的介绍呢还比较少啊，一个卡通风格的短视频详细讲述了这个命令卡的使用规则。至于如何抽卡以及游戏中其他丰富的元素呢，目前官方还没有泄露，或许一切要等到游戏于10月13号发售之后呢才可以一探究竟。从目前有限的资料介绍来看呢，这款游戏的上手难度不大，配合着规则说明呢应该能很快轻松的进行。其实说实话啊，这款游戏的在欧美发行应该10月13号到咱们国内啊，应该我觉得大家还可以期待，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 那我想大家也应该是非常期待，尤其是桌游玩家啊，也顶算是有了一个新的这个游戏的这个加入 体验。 对， 没错。 那这个游戏盒子中呢包括每名角色的人物手办棋子和100个小兵棋子，即使不玩呢，拿来这个当手办收藏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呢，这部游戏的售价为75美元，不算便宜，而且要在 Riot 的官方商店才能买到。 对，没人知道最初这个桌游游戏是怎么样的啊。本来预计于2015年初发行的桌游呢，因为添加了大量内容而一直推迟到现在。对于这款背后有着强大品牌支持的桌游呢，制作人呢称自己十分的谨慎。这看上去呢像是一个公司正在将他的 IP 啊拿来变现，准备赚一波就走的样子啊。甚至当时有人跟我说，我们只要做一个英雄联盟版的大富翁就好了啊。但是呢他们并不想这么做。 为此呢，在2015年初呢，他们请来了两位桌游的评论家来试玩了他们的游戏，而其中有一位这个 Smith 建议呢为游戏带来颠覆性的变化。而 Smith 呢是北美桌游某评测网站的创始人，拥有过超过20000名的读者。 没错，史密斯建议啊，这个游戏开发团队呢采取模块化的场景版团设置啊，于是最终呢这款桌游里才有了10种不同的场景。同时啊，他建议为整个游戏呢添加自己的剧情和故事，这个建议呢最终也是被采纳。但是到目前呢，我们还无法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那第一批游戏呢总共印了是30000套，这对桌游来说算是一个挺大的首发数字。但是对于英雄联盟刚刚公布超过1亿的活跃用户来说呢，这或许显得有些保守了。 对，其实也是没人知道在那些习惯了在电脑上拼杀的玩家中呢，有多少人愿意坐下来啊，找几个人拼在一块玩一款桌游。这或许呢也是这个 Trance 的团队呢总共有7个人的原因，除了他本人呢剩下6个人还兼职别的项目。或许呢这只是官方的一个小的尝试，市场反响如何呢，我觉得还是要等到正式发行后是吧，才有一些相关的要说的一些变化。好，那我们呢先聊到这块啊，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来我们来说一下英雄联盟这款游戏。 青春倒也过得安稳，代替你陪着 心事都封存，明明妈妈 之后啊，我们回来。其实刚才念了念，比如说十几年了啊，这个英雄联盟要做新版，你对此怎么看？你有接触过这款英雄联盟游戏吗？其实王者荣耀跟它是差不多类似。 对，我就是玩了一下英雄联盟，我还是觉得稍微有点难度的。我接触一下，因为我不是先接触的这个英雄联盟这种 MOBA 游戏，是从王者荣耀入手的。可能王者荣耀相比于英雄联盟的较为就初级一点，更简单一点，简化版的。但是我玩这款游戏呢，我觉得它这些英雄设计的真的是非常的棒。不管是从每个英雄的从简单的从外形来看呢，还有是它的这个技能的安排，以及它那些皮肤都做得相当的精致，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良心的开发商了。 其实呢，我觉得这款游戏到现在你要说过热度了呢，其实也不一定。这款游戏目前还是很火热的一个，包括它公布的一个玩家作为一个保守量的来一个估计。但是我觉得呢，你要说这款游戏能持续的火去，这不好预测。 对， 因为毕竟游戏要有一个更换代，而且它已经坚持了十年之久，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了。就是你好像王者荣耀，你说能再坚持几年，这谁也没法预测。 而且从现在这个大逃杀的火热程度来看啊，我有一种推测啊，就是我也看了一些文章，我觉得有可能英雄联盟出的这个第二代的游戏可能是跟大逃杀这个方向相靠拢的，因为不得不说绝地大逃杀在全球的火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火爆呢，可能开启了一个新的 PC 端的一个热潮，就是这种射击类，而且还加之了一些这种大逃杀的模式，这种随机性，有可能英雄联盟的开发会往这个方向靠拢。而且我觉得它可能在 MOBA 类这个发展上呢，可能我觉得不能说极致吧，也已经算相当的高潮了，它可能不会再设置一个同款的，就是很相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其实我觉得这两款游戏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竞技类游戏。怎么说呢，其实大家已经很少玩那种现在比如说大型角色扮演刷副本升级的这种游戏，大家越来越转为节奏很快。 对， 你比如英雄联盟也好，王者荣耀也好，都是即时对战类，一把不会太长时间，包括大逃杀其实也是即时对战类，只不过他们两者的游戏 有可能落地 成盒，对，有可能他们两者的游戏方式不同。一个是 MOBA 啊，一个是这种 FPS。 对 啊，大逃杀就偏向于这种 FPS 第一人称射击。那 MOBA 类呢肯定是英雄联盟占据主端。其实我觉得这两类呢可以并行，他们不会谁取代谁，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对 啊，也是两种完全不同游戏体验，但是终归以后来讲，我觉得发展趋势是会越来越快，并且变为这种竞技类，大家不用依靠时间，比如说你能玩两年这个游戏，所以你装备比我好，就永远打不过你。大家越来越会摒弃这种不公平的这种可能，不能说不公平吧，可能更要靠时间来决出胜负的这么一款游戏。 对，而且刚才也说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游戏呢，会从 PC 端转到移动端，所以有可能英雄联盟的这次开发呢，会侧向于这种既能从 PC 端玩，也能从这个移动端玩的。因为我们这个玩过大逃杀的玩家肯定知道，这种 FPS 游戏很难在手机中得到实现，因为它的这个射击体验呢是没有 PC 端，是可以说跟 PC 端差很远的。尤其是像这种它大逃杀这种有地图性的，然后又包括了刷圈啊等等这些很复杂性的，在手机上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但是移动端又是一个大趋势，所以我觉得英雄联盟在开发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这一点。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呢，这些游戏的未来呢走向呢，咱们也不好再说，是吧？咱们就先来看看这个目前索尼有一款这个好玩的事儿啊。索尼音乐呢目前成立了副牌，由于 NTS 啊，应该是啊将发行多平台的独立游戏。在这个 PlayStation 啊 Lifestyle 公布这一消息之后呢，外媒转发时呢，通常将标题定为索尼的音乐成立副牌发行 Switch 游戏，这让读者们啊难免多看几眼标题就已确定自己没看错。为什么是索尼音乐在发行游戏啊？为什么索尼要在竞争对手任天堂的掌机上发游戏呢？ 那实际消息呢是索尼在自己的音乐事业群索尼音乐娱乐旗下成立了名为 Utinus 的游戏发行品牌，将专门发行面对多平台的小体量独立游戏。那这些平台中呢包括 Switch， 那 Utinus 的发行的首款游戏 Tiny Metal 这是一个将在11月21号登陆 Switch， 但同时也会登陆 PS4、Windows、Mac 的这个产品。 嗯，那为什么是索尼音乐而不是索尼的游戏子公司索尼互娱在做这件事呢？关键词啊，其实还是要归结到这 PlayStation 上。那 SIE 的前身呢是索尼电脑娱乐，于1993年成立，成立的目的呢就是探索电子游戏领域，研发及建立起首款主机 PlayStation 的品牌。那 PS 在1994年成功俘获市场之后呢， SCE 就一直注重于 PS 一线的游戏和设备开发。2016年 SCE 与索尼网络娱乐合并重组，为索尼互娱啊，目标呢并没有改变，还是研发生产销售 PlayStation 游戏系统下的软硬件啊。 嗯，那这可以说是术业有专攻了。现在索尼想要发行支持多平台的独立游戏，而 SIE 的单一任务也没有必要复杂化，那么在另一个娱乐事业群下成立副牌，那这就可以理解了。 嗯 嗯，那这个 Utis 这个名字被索尼解读为向全世界释放独一无二的游戏和无与伦比的创作才华，那这口气相当大啊。它的职能呢就是利用独立游戏去穿透逐渐扩大的市场。那索尼呢在声明中也提及了关于独立游戏的原因，最近呢游戏开发界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很多小团体也能开发出高品质的游戏，而电子发行呢也让这些创作者得以向全世界公布游戏，这就导致了独立市场的繁荣。然而相随的副作用就是很多游戏会被淹没在市场里得不到应得的曝光。那 Utis 希望帮助好游戏能接触尽可能多的消费者，他们会在平台多平台负责游戏的 PR 和销售。 没错，那独立游戏的窘迫呢的确是一个现实。今年呢被多次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啊， Steam 已经不能再为独立开发者带来什么了。就目前的数据来看啊，其实 Steam 2017年至今发布的游戏已经多达6000部，已超越2016年全年啊。当游戏发布频率像 App Store上新一样之后呢，很多游戏就再也得不到关注，开发者只能靠自己或者花重金推广产品。另外呢，尽管游戏定价低，销量和收入却不如从前了，因此市场呈现出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的一种这种啊表面的游戏市场的一种繁荣。 嗯，那 Switch 的出现呢确实让情况呢也有所改观，内存呢适合小游戏，商店游戏呢较少，而且上新的频率比较低，它能让每一款将发行的游戏都吸引了足够多的目光，这也让它成为了独立开发者们趋之若鹜的一个平台。 是，然而不是所有人啊都能够得到登录 Switch 的机会，因此在未来啊，游戏发行经验充足的索尼呢会带着自己的招牌，大概能从大部队中脱颖而出。这一举就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索尼能够不拘泥于平台，在 PS 之外的领域进行探索，同时呢可以从开发者抱己的这种独立市场中呢分一杯羹。 嗯，那此消息曝光之后呢，也有不少人吐槽索尼以后对 Switch 的支持说不定会超过本家 Vita。其实呢在上个月的一次采访中呢，这个游戏主管 Andrew 就表示呢，他们并不认为掌机在智能机时代有太大的潜力，所以公司呢没有任何计划去对抗 Switch。 那联系 Utis 成立呢，索尼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呢，不会拿自家掌机和任天堂的正面对抗，但仍然要以一种相对轻松的方式挖掘这个有利可得的市场。 是，没错。那我觉得呢 Steam 平台至今也是发售了很多的游戏啊，至于他们的数据有所下降呢，咱们可以在节目的最后啊，一个小时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给大家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小型的盘点。 来哇，我们来说一下刚才留下的 Steam 平台啊。其实 Steam 呢，一直都是以带着对独立开发者发啊友好的这种标签，尤其是他们在2012年呢开始的青睐之光的机制呢，让玩家对这开发者提交的游戏进行投票，脱颖而出的游戏将进入审核程序，从而进入发行的流程。这就让具备潜力的开发者啊得到更多被推荐的机会，发行和营销过程呢也被简化。不过呢，其实它也存在一些漏洞啊，比如提交游戏呢并无门槛儿，或者说呢，这就让雷同的有一些游戏呢暴增啊，玩家喜欢的呀、不喜欢的获得高票不见得呢是优秀作品，也有可能呢是含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游戏制作啊，反正总归呢这个系统是稍微有一些缺陷啊，整个过程呢也具有不小的不确定性，开发者并不知道自己的游戏是否能上线或者要等多久。 那 Steam 呢也给出了解决方案呢，是从6月13号起上线的取之青睐之光的新功能 Steam Direct。新系统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直接，那开发者呢不再需要得到玩家的认可才能发行游戏，只需要提交这个$100的费用，填好必要的数字档案、公司和个人信用、税务文档等等，这些就可以直接的让游戏上线。那当游戏达到$1000的销售额后，之前的$100的费用就可以退款。 没错，那其实这一方啊看似乎呢解决了两个问题，$100的门槛儿啊会让一些试图浑水摸鱼的游戏公司开发游戏前的三思，开发者呢也不用其实刻意取悦这个投票者啊，为游戏争取选票，他们发行游戏呢都将变得更直接，时长更短，似乎这个开发者和这个 Steam 包括 Valve 都是获得了好处。那其实 Steam 的数据下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数字呢基本是达到了1300以上啊，1300个游戏。